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1994年，我们有了《校园民谣》这样纪念青春与充满人文情怀的音乐，我们有了《魔岩三杰》这样的摇滚偶像，我们有了经文、红星和美卡等等影响乐坛十几年的制作发行厂牌。94新生代让人怀念。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首先听到的是老狼《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的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 幸福的旋律。 大地唱片是大陆第一家合资的唱片公司，创立者是中国香港著名词人刘卓辉。当时大地公司将艾敬的《我的1997》称作是城市民谣，而大地唱片的音乐总监黄小茂很自然地将这些来自于校园的歌曲称为校园民谣。1994年的校园民谣一经推出，就为当时国内流行乐坛吹来了一阵清风。刚才听到的是老狼的《流浪歌手的情人》，接下来这首你也会喜欢，来自于艾敬《那天》。 Thank you.

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留 不知道你自己或者是周围人是否有这样的经历，秀马拉松的报名表，然而比赛的时候却没有去，声称在学外语，发完朋友圈后自鸣得意，实则连50音图都没有学好，整天跟别人说我要减肥运动，然而到现在抬起胳膊晃一晃，蝴蝶袖依然是肉嘟嘟。其实最后真正成功的都是那些闷声不响跑图书馆的人。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越是把梦想挂在嘴上的人，却越不容易成功。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天悄悄地带走，想你在心里头，想你在心里头，别让风把记忆吹走，跟着我一起走，跟着我别让时光把苦收留，当噩梦醒来后又是个新的开头，向往事挥挥手，是一段难忘经历，也许从心中抹去它不容易，但是别忘记一片片在过去，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春水流啊流，向东流啊流，你的心我懂，你还有 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大陆原创流行乐最蓬勃的年代，迄今为止都没有像1994年那样在北京和广州两地扎堆出现了众多的新人。杨钰莹、黄格选、甘平、李春波、陈琳、孙悦，他们都被冠以了同一个名字，九四新生代。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刚才听到的是黄格选的《春水流》，再来听到的是杨钰莹的《茶山情歌》。 Bye.

人的大脑有一种自我欺骗的机制，当你告诉他人你的梦想时，大脑会有一种你已经完成它的幻觉了。产生这种幻觉以后，你会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满足感，进而减少了更努力为之奋斗的可能性。 不是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乌镇呢，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也是能让人沉醉痴迷、魂牵梦绕的地方，满满都是浪漫的情怀。好像呢，一到这里马上的就能融入其中。你想见识一下真正的乌镇吗？那就跟随今天的969旅行者一起来到乌镇吧。也许休假时的你见过乌镇熙熙攘攘的人山人海，但最美的乌镇恰恰是在人烟稀少的时候。在小巷里走一走，细数古镇的30多座古桥，置身于那一段古老的岁月，秀美的水乡风貌，独特的美食佳肴，深厚的人文积淀，展现出了一幅迷人的画卷。这里古色古韵的建筑和装饰会让人感觉时光倒流。夜晚的你坐在小河边，小桥流水人家，别有风韵。乌镇的东南，古朴的居民沿河岸铺展，里面还住着许多的当地人，很有生活的气息。住在这里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一段似水的年华。在没有众多游客的日子里呢，这里的生活悠闲惬意舒适。如果你在这时来到乌镇，可以体验一回乌篷船，更能体会水乡人家的恬淡生活。走走停停看看，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希望时间静止，停留在这一刻的美好。醇香的309坊，素雅古朴的染坊，这些充满穿越感的片段也向我们展示着古镇历史的风貌。院子里有密密麻麻的酒坛，不仅能观赏酿酒的过程呢，还能免费品尝原汁原味甘甜醇厚的309。红元泰染坊的晒场中，高高的架子上挂着蓝白色的花布，在阳光下看着很是美好。这里呢，是电视剧《似水年华》的取景地之一，剧迷们呢也能在这里回忆剧中的桥段。东兰如果说是小家碧玉，那西兰就好像是大家闺秀了。白天的美恬淡宁静，夜晚的美华丽璀璨，如梦如幻。西兰是乌镇的精华所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充满了文艺情怀，乘摇橹夜游西兰是最值得推荐的体验。灯影桨声里的江南水乡分外迷人，老建筑依水而建，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景致。去老邮局给亲友寄上一张带有乌镇老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文艺而又浪漫。在傍晚的时分，可以感受江南水乡的黄昏落日之美，逛一逛水乡的集市，也别有一番风味。